常把心酸的话儿含泪对我说，受压迫受折磨，水深火热，生活到如今风雨俗世日子好过，已经把以往的事情脑后搁，追求享受图安乐，思想衰退走下坡，正在学习一圈滚，没事就看你的自行车，党的教导你不信，潘有才他说神风心神风，看不起人民的声音多，青年们要求进步你左拦右挡往后拖，难道说你一心想走回头路，难道说你愿意恢复旧生活，难道忘了当年不，难道你愿意受折磨，老伙伴为什么有错不认错，难道说你不想革命就甘心开倒车，啊我那胡同的老哥哥呀，啊 说你没有责任，现在不辞而别走了，商店的同志找了好几天也没找到，临走留下一封信你看看吧。